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各位听众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的1月17号星期三，农历的腊月1号。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市今天全天大部分地区处于晴朗天气，最高气温是零上7度，最低气温是零下8度。本市受地面伏合区影响，扩散条件一般，午后冷空气南下，有2到3级见4级偏北风，扩散条件好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转1到2级。来看一下今天的洗车指数，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天气，洗车的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7:32，再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在东三环分钟四桥到双井桥由南向北，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南向北，南二环开阳桥到陶然桥由西向东，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广渠门桥由南向北。在快速路的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四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以上路段平均的运行速度已经低于了20公里每小时，司机师傅朋友们要多注意了。再来看一下高速公路的运行情况，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至大山子桥路段行驶非常缓慢，东六环外环由南向北方向自渠路段52.1公里处发生了交通事故，现场暂时无法正常通行。目前徐庄桥北至自渠路段交通运行压力集中，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积极的现场处理。 家风中的中国文化，中华世纪坛传统文化季就要拉开序幕了，而传统文化季的魂就是中华家风文化主题系列展。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就是要带着大家提前了解中华家风文化主题系列展，感受家风中的中国文化。来看第一道题，2018中华家风主题展以海内外华人家庭、少数民族家庭以及新时期美好家庭的家教、家风为内容讲述故事。您知不知道家风一词最早见于哪位文学家的作品呢？ A. 西晋文学家潘岳， B. 西晋文学家夏侯湛， C. 北宋文学家司马光。 哎，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家风展啊，2018中华家风主题展已经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呢，就是咱们这个家风一词啊，最早是见于中国哪位文学家的作品呢？ A 是西晋文学家潘岳， B 是西晋的文学家夏侯湛， C 是北宋的文学家司马光。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今天的奖品是正在国家体育馆上演的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的门票，这一轮演出会一直到春节前。今天答对的朋友有可能会获得两大一小的家庭套票一套，领略科技中的演出魅力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看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来看看展览方面。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20世纪名家系列展中的重要项目，张大千艺术展昨天亮相了国博北十一展厅。 以汲古德新、临摹敦煌、大丰堂收藏、大千师友、大千用印五个单元，系统展示了张大千一生的创作历程。张大千是20世纪中国画坛的艺术巨匠，是在国内外都具有典型性与影响力的艺术大师。本次展览共计展出100多件套作品，既包括张大千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也有他收藏的陈洪寿和石涛的古代绘画藏品。美在新时代，中国美术馆馆藏书法精品展正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最后一周。这个展览立足于馆藏书法作品，展出作品90多件，包括近现代以来部分代表书法家的作品，如齐白石、于右任、郭沫若、林散之、沙孟海、萧贤、高尔士、书童、赵朴初、王霞举、启功、姚殿中等，也有如欧阳中石、李铎、沈鹏、张海、苏世树等当下具有代表性的书法家的作品，作品服饰丰富，有小品手札、尺牍，也不乏鸿篇巨制。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正在举办一个展览，叫做《对英国艺术家与英国印刷文化的礼赞：从霍加斯到透纳》。这次展览主要关注英国艺术的黄金时期，大致起于威廉·霍加斯，止于约瑟夫·马洛·威廉·透纳。对于英国而言，这百余年是辉煌绚丽的时代，从此英国艺术开始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展览将展出来自这一时期重要艺术家的水彩画与版画作品，同时也会聚焦以版画为载体的印刷文化。来看看收藏方面，2022年冬奥会会徽金条在上周在蔡百亮相后一周的销量已经超过了百件。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纪念系列产品共分为北京2022冬奥会会徽金条、银条、北京2022冬奥会会徽金银章、北京2022冬奥会会徽大铜章等八种贵金属产品。目前最受消费者欢迎的是冬奥会会徽金条，尤其是10克左右的小金条最受欢迎。国际环保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本月向日本环境省提交文件，提出由于象牙违法交易猖獗，要求在2020年底前关闭国内市场。各国都在推进关闭市场，目前日本是越来越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孤立。世界最大规模的环保组织关闭市场的要求将使日本面临着更加强烈的谴责。日本环境省的负责人表示，想与警方及海关展开合作，加大管制走私等行为，但是加大力度管制走私等行为，但是未对关闭市场的要求做出任何明确的答复。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春节临近，进口饼干成了不少消费者走亲访友时的首选伴手礼。然而在购买进口饼干时，有三大问题要引起大家的关注，包括购买渠道、中文标签、配料成分等。在2017年质检总局公布的未予准入的食品化妆品信息中，饼干不合格的现象频频出现。不合格的原因集中在超范围或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微生物污染、标签不合格、超出保质期等方面。洋饼干并不是都安全可靠，要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进口饼干时应关注以下三大问题：购买渠道、中文标签、配料成分。再来关注一个国外的事情，来关注法国拉克塔利斯集团婴儿食品遭沙门氏菌污染的事件。该集团公开表示，正在从全球83个国家召回超过1200万箱奶粉，并将补偿所有受害家庭。据法国卫生部门通报，有35名婴幼儿患病。此外，西班牙发生一起感染，希腊也出现一起疑似病例。每到岁末年初，前往印度尼西亚旅游胜地巴厘岛的库塔海滩欣赏日落，在乌布村感受安详恬静的田园风光和无处不在的艺术气息，这些都是中国游客赴巴厘岛旅行的必选行程。不过自从巴厘岛阿贡火山2017年11月底剧烈喷发，并导致巴厘岛的国际机场短暂关闭后，中国游客数量急剧下降。印尼旅游部日前在巴厘岛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连用了三个非常来表达他对中国游客重返印尼的期待。斯里兰卡总统宣布撤销上周的决定，恢复实施近40年的女性买酒禁令。 斯里兰卡1979年出台了法律，禁止向女性出售酒精。这个南亚国家还禁止酒商向警察或军队成员出售烈酒。为了消除性别歧视，财政部宣布了一系列的措施，首次允许了年龄18岁以上的女性合法买酒，准许女性在酒吧和酿酒厂工作。新措施得到了女性的欢迎，但反对者却指出，这会导致女性酒精成瘾，敦促总统介入，恢复原先的禁令。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丽思卡尔顿酒店称，酒店将于今年2月恢复对外营业。这一酒店在沙特反腐风暴中成为软禁涉案权贵的临时监狱。去年11月，沙特国王萨勒曼国王宣布成立最高反腐委员会，以打击贪污腐败和侵吞国家财产的行为。包括王室成员在内的200多人被捕。由于越来越多的嫌疑人同意与检方达成和解，即交出非法所得换取获释，丽思卡尔顿酒店软禁的人员日益减少。从丽思卡尔顿酒店官网来看，该酒店接受2月14号起的房间预订。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2018年北京高考卷2018年高考北京卷考试说明发布，语文学科中《论语》纳入了经典阅读考察范围。在数学学科上，注重考察考生的数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数学思想方法，突出数学学科本质。2018年高考英语纸笔考试将不再包含听力理解内容，考试时间由之前包含听力的120分钟调整为100分钟。总分共计120分，在题目设计上强调弘扬中国文化，用英语讲好国家故事，充分体现英语的用语功能。除夕当天的火车票今天就可以开始抢购了。2018年春运的时间从2月1号开始到3月12号结束，共40天。网站、手机客户端、电话、火车站售票窗口、代售点等多种渠道均可购票。记者体验发现，热门地区的高铁票是一票难求，如果旅客买不到直达票，可以选择接续换乘，两段行程车票金额会一次性支付。北京市卫计委通报了近期的流感情况，专家预计未来两周内本市流感病毒活动强度会趋缓。针对市民关心的奥司他韦等抗病毒药品供应的问题，北京市医管局坦言，由于今年流感高峰提前到来，制药厂家预估不足，前期确实出现了一些药店断货的情况，但目前来说，北京的市场供应非常的稳定而且充足，市民们不要恐慌提前囤药。还有退热的药泰诺林也有断药的情况，但是对乙酰氨基酚的药品有很多，还有一个比较经典的布洛芬，所以大家还是有很多选择的。来看看电影方面，将于本周五上映的好莱坞电影《奇迹男孩》很受关注。《奇迹男孩》讲述了一个天生面部畸形的小男孩励志成长的故事。影片由茱莉亚·罗伯茨、欧文·威尔逊和雅各布·特瑞布雷主演，导演通过电影向观众们传达了善良可以改变一切的这一理念。再来看演出方面，1月18到21号经典轻歌剧《风流寡妇》将迎来在国家大剧院舞台上的第二轮演出。轻歌剧《风流寡妇》由匈牙利作曲家雷哈尔创作于1905年，这部经典的维也纳轻歌剧讲述了一段发生在花都巴黎的浪漫爱情故事。国家大剧院邀请到了著名导演乌格担任这一制作的导演、舞美设计和服装设计。乌格导演将剧中原本发生在20世纪初的故事移植到了20世纪20-30年代，马克西姆餐厅、埃菲尔铁塔等标志性元素的出现无时无刻不体现着巴黎的浪漫气息。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是更加精彩的访谈部分。 家风中的中国文化，中华世纪坛传统文化季就要拉开序幕了，而传统文化季的魂就是中华家风文化主题系列展。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就是要带着大家提前了解中华家风文化主题系列展，感受家风中的中国文化。 来看第一道题，2018中华家风主题展以海内外华人家庭、少数民族家庭以及新时期美好家庭的家教、家风为内容讲述故事。您知不知道家风一词最早见于哪位文学家的作品呢？ A. 西晋文学家潘岳， B. 西晋文学家夏侯湛， C. 北宋文学家司马光。 哎，我们又听了一下今天的第一道题啊。咱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呢，是围绕着今天的主题，这个中国家风的文化展来展开的。那您知道，在中国家风这个词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出现在谁的文学作品当中吗？A 是西晋的文学家潘岳， B 是西晋的文学家夏侯湛， C 是北宋的文学家司马光。如果您现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将从每道回答正确的答案的朋友当中抽出一位朋友，获得正在国家体育馆上演的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的门票。这次我们会送出两大一小的家庭套票一套，让大家来一起领略演出中的科技秘密。咱们中国有句俗话叫进入腊月就是年，那今天呢是腊月一，可以说已经拉开了春节的序幕。新春佳节也是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最集中的一段时间，从本周开始，中华世纪团传统文化季就要拉开序幕了。而传统文化季的魂就是中华家风文化主题系列展，那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就要带着大家来提前了解一下这个中华家风文化主题系列展，来一起感受中国的家风文化。那今天为您很荣幸邀请到了嘉宾是中华世纪团中华家风文化主题展项目经理柳青女士，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馆长张丁先生。二位好。 哎，大家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也是很荣幸能和两位一起来聊这个主题。那说到这个中华家风的文化主题系列展，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第一年来办这个展览了。去年我记得中华世纪团也做了一个这样的家风的主题的展览，对吧？那咱们的这个柳青女士先来给咱们讲一下。 对，我们的这个家风文化主题展呢，是从2016年，也就是前年就开始在世纪坛举办了。然后2017年到今年2018年呢，每年的一月份的这个时间，就会由我们策划并联合多家文博机构承办，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妇联和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主办的家风文化主题展呢，就会在中华世纪坛传统文化季期间开展。去年的展览呢是以家为核心，也是通过对我国古代近代家族家训家风的回顾，以及当代先进家庭事迹的展示呢，娓娓讲述了家风的形成，增进了对传统家训家风的理解。当时那个开幕仪式呢，还有部分的参展家庭来到了现场，进行了生动的现场的这样一个解说，通过这样一种互动呢，来传播就是各家庭的传统美德和优良的家风。我们的展览呢，在展览期间也是引起了很多参观者的广泛的共鸣。 那确实是今年应该是有了不少的升级啊。那咱们今年跟去年有没有什么最值得一提的不同的更大的亮点呢？ 今年2018中华家风文化主题展呢，是我们2016和合家风文化主题展、2017和合家风文化主题展的一个延续、延伸和拓展。这次展览主题呢，是从和合家风升级为中华家风。当然最终呈现的呢，还是和合家风的这个精神。内容结构呢，还是延续了2017年的这个家、家教和家风三个板块。通过以图文、文物、文献、影像这样多种的展示手段呢，展现了展览从守望本土的原住民到离乡背井的客家人，从西迁戍边的锡伯族到万里东归的图尔扈特人，从祖国边疆的多民族兄弟到五洲四海的华人同胞，不同的家庭的这种不同的动人故事，然后呈现中华家风的这种生命力、凝聚力，以及在这个新时代的一个风采。 确实是给我们很详细的介绍了一下今年和去年的展览的概况以及今年的这个展览的特点。那另一位嘉宾，我们熟悉的张丁馆长，因为是第二次走进我们的节目了啊，所以说大家都应该还有印象。那之前我们在这个博物馆有份逛的这个栏目当中呢，您是给我们介绍过家书博物馆。那这次展览当中，其实家书也是呈现咱们中华家风的很重要的一个展品，或者说承载着家风的一个载体。那么在这一次展览当中，您所知道的有哪些比较重要的家书呢？来给咱们听众朋友们简述一下吧。 好的，是这样，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呢，今年也是第三次参加了这个中华世纪坛所举办的家风展。当然前两届刚才柳青主任说了是和和家风主题，今年呢升级为中华家风，中华好家风啊。这个可能含义更广，更这个提升改造了吧，是吧？我们前两届都提供了很多的家书展品，这一届呢，因为我们这个我们馆现在是提供了四组家书，另外呢还有中国华侨博物馆的提供了一组，还有另外我们其他单位提供了一组。据我所知，现在是有六组家书。我简单介绍一下哈，其中有一组呢是一个外公。就是民国走过来的一个外公写给外孙女的家书。这个家书一个独特之处呢，他是把这个教给外孙女的这个很多这个格言啊、警句啊写在一个折扇上啊，折扇上送给他做一个礼品啊，又能实用又能观赏啊，非常有意思。还有一个呢，一个四口之家，也是一个教授，是南通大学的一个教授，他这个夫妻俩呢和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四口之家互通的家书有上千封、中间这个也有很多励志成功的故事这是一个。还有一位志愿军指战员从朝鲜战场写给妻子的家书、我们重点展示了两封，是很有意思的，他是这个能看出这种解放军的铁骨柔情、还有一个呢是一位父亲出差期间写给女儿的图画家书。这个家书是可以说是画出来的，写给那个孩子嘛。另外一个给这个相关的呢是著名漫画家丁武啊，丁武先生在干校期间写给女儿小爱的这个家书里边也有漫画的元素，非常好看，也很有意义。另外那个华侨博物馆提供的那一组是古巴华侨黄宝士先生的家书，黄宝先生是早年民国期间到古巴去打工啊，后来就是在古巴去世的啊，中间1930几年回过一趟广东老家，他给在大陆咱们中国的儿子啊，给他儿子黄卓才教授写的家书、这个故事呢就比较有历史纵深感了。另外呢这个展品也相当丰富啊，待会儿我们可以具体介绍。 好的，那确实可以看出来这一次的中华家风展当中啊，有很多值得我们去一睹真容的经典的家书存在着。那刚才张馆长说到的这些很多的家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有机会听到。确实现在我们现在的人应该是很少再用纸和笔来传递这样的情感了。这个时候再回头看看过去的家书，肯定会是非常的有感触啊，就像木心有一首诗里写的那样，从前慢嘛，就是从前的日色变得很慢啊，车马邮件都慢。那在家书当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这样的慢慢又浓浓的亲情，也是满满的文化感。那我们先睹为快啊，先来听一听其中一封家书是怎样的。 月妮，我近年来病痛较多，手颤无力，所书纸扇庸俗难懂，没有保存价值，但所录诸葛亮告诫其外甥一段话，对青年人如何树立高远志向很有启示。这段短文是古文体，没有标点符号，写读不免费劲，特作简单解释如下。先提出志向应当表现崇高和伟大，亲羡仰慕先贤，杜绝吃喝玩乐声色犬马之类的情欲，捐弃僵化。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依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依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的1月17号，星期三，农历的腊月初一。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大部分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7度，最低气温是-8度。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空气指数，今天的白天上午受地面的浮合区影响，扩散条件一般，午后冷空气南下，有2到3级兼4级的偏北风，扩散条件好转，空气污染气象等级为3级转1到2级。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1，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家风中的中国文化，中华世纪坛传统文化季就要拉开序幕了，而传统文化季的魂就是中华家风文化主题系列展。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就是要带着大家来提前了解中华家风文化主题系列展，感受家风中的中国文化。家风一词最早见于西晋文学家潘岳的作品中，西晋文学家夏侯湛将《诗经》中有目无文的6篇生诗补缀已成周诗，并给潘岳看。潘岳认为这些诗篇不仅温文尔雅，而且可以看到孝悌的本，位于友人唱和。潘岳因此写作了《家风诗》，通过歌颂祖德，称美自己的家族传统，以自我勉励。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来看第二道题，古往今来，中国文人留下了不少家教联。您来猜猜看，难得糊涂的郑板桥写下的家教联是哪一幅呢？ A. 少读书便是低天分，行刻薄真乃大糊涂。 B. 咬完几句有用书，可充饮食，养成树干新生竹，直死儿孙。 C.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好，我们的第一道题的答案已经给出了，那么我们看一共有多少位答对的，是139位，目前把第一道题答对了的幸运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将会由嘉宾来选出一个比较幸运的数字，看看被抽中的是哪一位。那我们看看两位嘉宾，先由刘主任来说吧，选一个比较幸运的数字。 那我选3吧，因为我们这个展览今年已经是第3届了，然后我们这个展览呢整个的框架有3个大板块，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比较不错的数字。 嗯，选择了三，一个很靠前的位置。那么我们也是有请编辑来看一下第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的名字是叫什么。那么我们的第二道题也已经是给大家出来了，就是说咱们说郑板桥啊，他的画啊，他的这个文采啊都是非常值得称道的。那么他写下的家教联啊，也算是一个家风的一种啊，是哪一幅呢？A 叫少读书便是低天分，行刻薄真乃大糊涂。B 是咬完几句有用书，可充饮食，养成树干新生竹，直嗣儿孙。C 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都是非常令人深省的语句。我们来猜一下，到底是哪一句是郑板桥写下的家教联啊？如果您知道的话，现在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有机会获得远去的恐龙两大一小的家庭套票一套，来领略演出中的科技秘密。那么我们第一道题的第三位答对的朋友叫高宇轩，那恭喜这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编辑稍后会和您取得联系，也是希望在第二道题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积极的参与互动问答。那继续我们的节目，从本周末开始呢，中华世纪坛的传统文化季就要拉开序幕了。而传统文化季的魂就是中华家风文化主题系列展，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就要带着大家来提前了解中华家风文化主题系列展，来感受家风中的中国文化。之前也为大家介绍过，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华世纪坛中华家风文化主题展项目经理柳青，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的副馆长张丁，欢迎二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嗯，那刚才是给大家简单的放了一封家书的一个片段，还没有念完，那我们来先把这个家书啊继续的听一个完整的一次体验。 月妮，我近年来病痛较多，手颤无力，所书纸扇庸俗难懂，没有保存价值，但所录诸葛亮告诫其外甥一段话，对青年人如何树立高远志向很有启示。这段短文是古文体，没有标点符号，写读不免费劲，特作简单解释如下。先提出志向应当表现崇高和伟大，亲羡仰慕先贤，杜绝吃喝玩乐声色犬马之类的情欲，捐弃僵化凝滞的思想，几乎要做到时时事事处处让这高远的志向昭然有所反应，甚至在受挫失败时也要敏感于心，永志不忘。接下来再从品格求知方面进行启发诱导式的论述，对待个人遭遇要能屈能伸，对琐屑细微无关大局的得失不要耿耿于心，要尽量扩大向人求或询问的范围，而气量狭窄的小心眼儿要去掉。如果做到了这些，对于提高修养和陶冶美的情趣是有利而无弊的，虽有烟流但是暂时的。最后提出一个假设句的推断，意思是如果志向不坚定，决心不大，白白的被庸风烂俗所纠缠，被无聊的感情束缚，那就会落得个庸庸碌碌虚度此生，坠入下流的深坑而不能自拔了。这段话的意思大致是如此，躺在公余之暇，打开纸扇看一看，领会其精神，多少是有些益处的。你工作忙，朝去暮归，太辛苦了，不知健康情况如何，病已完全好了吗？望注意劳逸结合，珍重身体。我们在三都住了两个多月，最近才回长沙，人还算好，望勿念。祝好外公姥姥。83年8月19号。 好的，那这封家书呢，之前其实咱们也提到过了，就是这次展览上的一个展品。这个写信的外公姥姥刚才也是由张馆长说到过，一听就是很有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底蕴啊。这是借用了诸葛亮告诫其外甥的一段话来勉励自己的孙辈。那这个外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的这个信呢？那我们是先来邀请张馆长来给大家讲一下吧。 好的，刚才这个我们听的这封家书啊，他的作者叫于斌，于斌是一位老人了。当然83年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岁数已经很大了，他是旧社会出生的。他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从他的国学功底我们从这封信能看出来，从他的这个语言文字啊，包括这个内容，特别是他的书法，他这封信是两页纸，是用毛笔写的，是可以说是工整的小楷，非常老道。那搁到现在来说，他虽不是书法家，但是现在很多书法家也写不出来，可以相信啊。 嗯， 这个另外呢，他和这封信有关的中间不提到了诸葛亮的《诫子书》吗？他这个信的中心主题呢，就是来勉励他的这个外孙女怎么做事，怎么做人啊。这个为了让他这个印象加深，他把这个诸葛亮的《诫子书》啊，用这个毛笔写在了一把折扇上，就像一个艺术品一样，扇面折扇就是一个成扇呀，非常合起来就是一把可以扇风的扇子，就是打开是一个可以观赏的艺术品。他觉得这样呢可以保留的时间比较长久。这封家书和这个折扇呢，是由这个写信人的女儿，也就是这个收信人的妈妈啊，叫于藻华先生啊，于藻华这个阿姨啊，她是咱北京的，就是一位这个家书捐赠者。今年也80多岁了，她就前几年捐给了我们，就是现在陈列在我们家书博物馆。这次我们把家书博物馆这个展品呢，就原封不动的搬到了这个世纪坛，希望这个 墙上直接摘下来， 观众朋友们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 确实是听起来就是非常珍贵的，而且是非常巧妙的一个艺术的形式。确实折扇上这个画扇面，或者说写在这个扇子上的这个字儿啊，一直是觉得都很有意思。那这一次呢，把家书写在扇子上，也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又有文化气息的一个作品了。那这件展品呢，也是咱们这次家风文化展的第一单元的作品啊。第一单元咱们的主题叫修身立德，那在这个修身立德这个单元里还有哪些展品呢？这个相信刘主任会了解得非常清楚。 在这个修身立德这个单元里呢，我们还有一件展品是一个灯塔模型。这个灯塔它意味着什么呢？它这是浙江宁波的叶超群家庭，他们家是一个百年坚守的一个灯塔世家。就叶超群本人现在是工作在一座具有150多年历史的叫做七里峪的一个灯塔，然后他们家的祖祖辈辈就是守塔的经历可以说是从清朝的光绪年间就开始，就是这个叶超群的曾曾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一直到他都在为这座灯塔奉献了所有的青春甚至是生命。就是他的那个应该是曾祖父吧，就当时在守塔的时候可能是为了救来到这个灯塔的人，然后被海浪给冲走了。然后这个时代的这种更迭啊，然后他们一家五代人就是守塔的信念就一直都没有改变。就像他这个叶超群他自己说啊，对于过往的船只来说，可能灯塔就是一种希望，然后他可以在这种黑暗中啊迷雾中指引航船，给他们带来这种信心和温暖。然后他觉得可能世界上还有很多工作更加比这个的工作更加好，或者是更加重要，但是他觉得这一件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比这个给人能带来更大的希望。更加他觉得这个工作其实还是很伟大的。 确实可能世界上的工作有千千万万，对吧？360行，但是每一件工作都有它的意义。 那他有人驻守这个灯塔带来的可能只是为这条航线上的航船带来希望，但是也许这个航线也是千千万万航线当中非常普通的一个啊，但是这个希望本身却是至关重要的啊，确实甚至说是性命攸关的。 对 啊，那除了这个灯塔家族的这个展品以外，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吗？在这个第一单元， 在这个单元呢，另外还有一件是我们从中国客家博物馆借的一件清代晚期的丹阳赖氏重本堂午休族谱，一共是三册。其实今年呢，我们的这个家风展览呢，实际上是想要表现就是中国人骨子里所具有的这种根文化的这种意识，然后客家人的这种迁徙的历史呢，也就造就了客家人骨子里的这种寻根的意识。而这种来自于民间的族谱呢，就是记录本姓氏家族的这样一个来源和一个演播过历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也就是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些呢在族谱里都可以得到答案。 确实这都是很有意思的展品啊。那在听这些展品的同时，相信听众朋友们也是非常想一睹为快。那咱们先还是追寻一下之前郑板桥的家书到底是哪一个，我们再把第二道题再听一下。 家风中的中国文化，中华世纪坛传统文化季就要拉开序幕了，而传统文化季的魂就是中华家风文化主题系列展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就要带着大家提前了解中华家风文化主题系列展，感受家风中的中国文化。来看第二道题，古往今来中国文人留下了不少家教联，您来猜猜看，难得糊涂的郑板桥写下的家教联是哪一幅呢？A. 少读书便是低天分，行刻薄真乃大糊涂。 B. 咬完几句有用书，可充饮食，养成树干新生竹，直嗣儿孙。 C.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咱们的第二道题啊，又给大家呈现了一遍。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我们将从每道回答正确的朋友当中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来获得正在国家体育馆上演的大型的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的门票，是两大一小的家庭套票一套。让我们来一起领略演出中的科幻秘密吧。那么说回到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家风文化展上啊，网友挖沙子问啊，这个家风文化展上的家书是古人的多还是普通人的多呢？因为说有很多文言文的话怕自己看不明白看不懂。那这次展览上的家书主要是以什么形式的家书为主呢？ 这次展览的家书呢，就是从题材选择上都是以近现代和当代的这种家风故事为主，所以展出的家书内容呢，也都是这个近代和当代的这种普通人的家书，文言文不是很多，都比较的通俗易懂，亲切易读。 那这个我也想多问一句啊，就是问问张馆长，咱们平时在比如说咱们这个家书博物馆当中收录的家书是文言文的更多还是现代文的更多，这样的普通话更多，或者说听众这个观众朋友们在去观看这个家书的时候，他们更多的会在哪里驻足，会不会出现这种文言文看不懂的情况呢？ 是这样，我们家书博物馆里边当然就是文言文的和白话文的现代文的都有了，还是这个就是晚期的这种白话文的比较通俗易懂的这个比较多。因为文言文的古代的家书留存就很难，就是保存下来就比较少，当然征集起来也困难，它这个数量本身就少 啊， 所以我们就展出的这个部分呢也是没有这个现代的家书多，所以大家到家书博物馆呢就是肯定能看明白。另外文言文的古代的家书你也有兴趣看，因为它比较美观啊，它这个书法比较漂亮。另外你也一般观众朋友们都很有兴趣看看，比如说明朝的家书什么样，清朝的家书什么样啊，民国时期早期的，它这个也有很多故事，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关的这种通俗化的一些展陈的手段。当然这次展览上面，我们刚才这个刘青主任说了，都是我们比较通俗的普通人的了，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另外还有相关的展品有故事，大家都能身临其境。 对，可以说是肯定能看懂啊，不用这样的顾虑。 对， 确实每个时代的家书也有每个时代的特点，更多的是和咱们这次展览上就更多的是和咱们一样的普通人的家书了啊，用于传递亲情啊，或者说承载家风。那么我们再来听一封家书。 女儿好，爸爸1991年3月18日收到了妈妈和女儿的来信，爸看了很高兴，看了多遍，吃完饭去洗澡，回来立刻给女儿写信。爸爸十分想你们，特别是爸爸生病到医院去，大夫给打针，现在好了。爸爸盼你们来上海，气温16度，马路上车人很多，都穿裙子。爸到外滩照了相，要给女儿邮去，你看一定会笑。爸在上海体院没有吃酒光吸烟，望女儿听话，8:30睡觉，认真看书。爸回家看女儿长高了，问各位老师好。爸爸，1991年3月18号12:15。 哎，咱们刚才就听了一个这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家书啊，觉得非常的温情。那刚才是能听出来啊，是父亲写给女儿的信，感觉这个口吻是特别家常的。那这位父亲是什么人呢？咱们来看一看，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封家书是由何而来的呢？ 是这样，刚才大家听到的这封家书很简短，另外大家感觉到好像，哎呀，这是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就是一像日常的一些简单的对话一样， 像小日记， 像日记体的那种感觉。是的，但这如果他仅仅是听，那就是没有看听不出什么太多的特别之处。但是如果大家到现场去看，那这封家书就有味道了， 很有意思。 它是画出来的，被称为图画家书 啊。 因为这封信呢，刚才我们听出来是它的等于是翻译版。等于翻译成文字是对应是这样的文字，但是要把这些文字用图画把它画出来，那还真不容易呢。你想他怎么表示？比如说，啊，爸爸怎么表示？女儿怎么表示啊？3月18号怎么表示啊？来信了怎么表示啊？啊，去洗澡怎么表示啊？那他这个写信人这个爸爸就把这些东西画成了图画，但这个写信人又不是专业的画家 哦， 他就是一个普通我们普通父亲啊，一个普通父亲，他是什么人呢？他这个写信人。他是叫，我看 应该是叫 庄严 啊， 哎，他叫庄严，他是91年，他是那个辽宁抚顺人 啊， 他在抚顺一个区的体委工作，搞体育工作的。他为什么要写这几封信呢？因为除了这一封，还有其他的哈。他是当时到上海体育学院去进修3个月。这平常从来原来不离开家就不没必要写家书了，突然离开3个月，那时候又没有电话，现在手机啊。这个微信这些没有啊，电话不方便了，打电话不方便，所以只有写家书。后来我们就给庄严先生聊过，说等怎么想起写这个呢？他说开始呢是给妻子写，给他妻子写信问孩子，啊，孩子怎么样。后来呢就突然就是又上完课也没什么事儿嘛，哎呦，要不直接给孩子写一个，孩子又不懂，当时上幼儿园，5、6岁上在幼儿园里头又看不懂文字，怎么办呢？哎呦，那就画吧。他说我又不是绘画功底又不行，那就尽可能画呗。所以他一笔一画花了很大功夫，一封信写很长时间，画很长时间，可以说是画出来的。后来就直接寄给了这个孩子。这孩子呢收到信以后非常高兴，以至于那段时间他说一周就画3封。他这一段他就画了不少啊，3个月真不少。 是，也是有自己的动力所在。 对对对，因为孩子后来给他了鼓励，孩子收到以后呢就盼着，跟他妈说什么时候爸爸信呢，爸爸什么时候来信啊，就带他的有很多这个鼓励。所以他就留下了这一组，基本上每封信都是画出来的。 这样的话， 这个是非常有可视性，到现场观看呢，可能 是 不错。 就是跟这样的生动的绘画比起来，其实这样的文字的描述可能略显的就是苍白了一点。那还是期待着大家到现场去观看一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巧妙的形式。不过我们还是再来听听啊，就是庄严以这样的形式给女儿的其他的信件。 女儿好，爸爸时时想妻子女儿，每周2、4、6给妻子女儿写信，女儿听爸讲故事，乌龟兔子赛跑谁第一，爸爸一直收听女儿唱好爸爸坏爸爸歌。1991年3月31日至1991年4月1日，看到阳光树长叶 花都开了，在外面晾被衣服，天气越来越好。1991年4月1号，气温12度，爸爸15点去看体操比赛，都是4、5、6岁的小朋友，刻苦成才，女儿要刻苦学钢琴成大树。女儿好，女儿看1991年4月9号6点30分电视《铁臂阿童木》吗？爸爸看了。当女儿看1991年4月11号七巧板节目时，爸爸已来杭州。在杭州，爸爸给妈妈、女儿写信。1991年4月9号下雨，1991年4月10号阴天，气温19度。爸爸听说女儿在幼儿园跟小朋友打架，女儿哭了，爸爸好心疼。小朋友打女儿，爸爸回来时，幼儿园说小朋友，爸爸好想女儿。1991年4月7号，爸爸上百货商店给女儿买了好多衣服、裤子，妈妈的衣服，收到吧。爸爸要给妈妈、女儿买鞋、裙子。女儿8点30分要上床睡觉、刷牙，太阳出来要去幼儿园，星期一要升旗，女儿是升旗手。女儿每天要洗脸，一周洗次澡，好好吃饭。女儿长高，爸爸回时看不认识了。 哎，这是非常有趣的另外几封家书。那网友也说了，我女儿马上4岁了，这是网友刘立康说的，每天都用日记的形式来记录女儿成长的点滴，已经写了1400多篇，也是一个非常有心的家长哈。那这样的展现家人之间感情的情感的这样的家书，还有别的展品吗？ 这次呢，在这个就是爱在一笔一画这个单元里头呢，就是还有刚才就是张馆长提到的，现代著名漫画家丁武先生给他那个女儿写的这种以文字和漫画相结合的这个信，就是1969年丁武被下放到河南干校的时候，就因为十分想念他那个留在北京的女儿，所以就用写信来寄托这个思念之情。 嗯， 然后那个丁武先生就是给女儿的信，有文字，但基本上都是会画出来的。 啊， 然后对每封信呢，就是父女之情的这种表达呀，和对干校这种劳动生活的一种描述啊，就是非常的真挚和生动，就是在这种无意中呢，记载了这样一个特殊年代的一段很难忘的一种这种父女的情感和这样一个历史。 嗯，对，确实 这个是专业的了，专业和漫画家画的是比较有艺术性。 对，确实这样的新奇的形式很值得期待。那我们也是看一看明天城市文化范儿来为您准备了什么内容，一会儿接着聊。 由陈凯歌导演的电影《妖猫传》正在热映。自上映来，电影中盛唐的恢宏场面、东方奇幻色彩的情节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花了6年时间斥巨资再造的唐城，是否符合唐朝建筑的特点？能不能重现唐朝的美轮美奂？僧人空海、诗人白居易、贵妃杨玉环，这些人在历史上真的如电影里表现的那样吗？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一起《妖猫传》里梦回大唐。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点30分， 我们都在 FM 107.3 AM 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其中知名者当属曾国藩家书和傅雷家书，还有谁的家书和他们并称二十世纪中国三大家书呢？ A. 梁启超家书， B. 陈独秀家书， C. 鲁迅家书。 好，我们的第二道题的答案也已经给出了，那我们也有请编辑来为我们统计一下到底是有多少位朋友答对了这道题。那我们也是邀请我们的张馆长来为我们的第二道题来选择一个幸运的数字吧。 我选择一个六吧。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中华家风展里边家书这个主题的这个展品有六组。希望大家记住这个幸运的数字，在观看家风展的时候多多关注家书方面的内容。 是的，确实这个六啊也是非常的值得我们的去记忆，也是跟这一次展览有关的。那我们的第三道题也已经给大家给出了。咱们都知道，比如说曾国藩家书啊、傅雷家书啊都很有名。那么20世纪中国三大家书的最后一个是哪一个呢？ A 是梁启超家书， B 是陈独秀家书， C 是鲁迅家书。我们可以来选择一下。我们的编辑正在统计第六位幸运的听众，我们来看一下他究竟是叫什么。好，我们的第三位幸运的第二道题的幸运的听众朋友啊，也是从这个六这个幸运数字里面选出来的，是叫高义坤。那我们也是恭喜这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那我们的编辑稍后会和您取得联系。好，继续我们今天城市文化范儿的节目。那之前呢，我们是讲了讲这个爸爸给女儿的一个绘画形式的家书，非常的有趣，非常的新奇。那么我们也都知道，这样的普通人之间的家书可能是承载了更多的浓浓的情感，但是还有一种家书是战地家书。这样的家书呢，不仅有着浓浓的情感，可能还有更深刻的、更厚重的历史的符号化的意义。那么我们的今天的第三环节啊，还是多聊聊这个战地家书的故事。那这次展览当中的红色家书呢，其实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观看的、能引起我们关注的部分。那张丁馆长，我知道好像之所以能走上这条家书整理的这条道路，也是整个的本心和初心也是来源于一次战地家书对您的启迪，是吗？ 你这一说又勾起了我13年前的回忆。13年前我就是在收听咱们北京这个广播电台的广播节目的时候听到了一个新闻。什么新闻呢？就是说美国有一个年轻的历史学者，他发起了一个抢救家书遗产的活动。他抢救什么呢？全是征集美军的战争家书、战地家书。然后呢，他就征集了很多，然后从中间精选了200封左右，编了一本书叫《美军战地家书》。叫《美军战争家书》。这个家书后来这本书出版了，出版了以后在纽约畅销书排行榜上一直排首位，非常受欢迎。这个当然作为一个新闻、文化新闻传到咱们这儿来，可能很多人都听到了。也没有太多关注，但是这个新闻在我的这个心中啊，就是引起了很大的这个连锁反应。我认为，哎呦，这真是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一个行为，因为我们中国家书这个文化博大精深，我们能否用征集的方式来征集中国人的家书呢？当然，我们不一定完全模仿他征集战争家书了。因为我们那么多年是和平安定。这个局面没有那么多战争，所以就由此我就创意发起了这个抢救民间家书的这个活动，也就开启了这个家书的收藏、整理、研究，以至于后来这个成立家书博物馆这个事业。 确实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啊！也是张馆长为我们讲述了一下他的这个之所以 投入到这个家书收集的工作当中去的原因。那确实战地家书就是很容易打动人啊，因为它承载了在战争当中人的这样的脆弱、希望和绝望之间的交替，以在这之中的不断的顽强的一个精神。那接下来呢，还是要给大家来展示一幅这一次的展品，也是啊这一次的展览中的一个战地的情书，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花，三月六号寄给你的信收到了吧？还有念日左右寄回去的呢子衣料和手帕也收到了吧？还未接到你的回信，念念。参谋长的工作调动了，明天他们就要回祖国了，我把从祖国出发时带来的黄色毯子让他们捎回去，寄到你那里去，望你查收。我这里还有一块灰色的毯子，是去年冬天发的。其次，把我们最近的行刑告诉你吧。四月一号的午夜，我们的大炮响了，这是配合步兵同志向金城西边敌军的一个山头阵地的反击的炮声。在炮火集袭后十多分钟，步兵同志以勇敢迅速的动作全部占领了山头，全歼守敌两个排。也许你们在报纸上已经看到了这个小的胜利消息了。前一天我们接到了步兵首长鼓励我们的慰问信。花，我们搬家的事儿记得已经告诉过你，再告诉一下吧，距原驻地不远，这里也有许多石洞，是在一个山脚下，河水总像转动的机器一样忙碌地奔流着。我们住的石洞前面有条通往对岸的悬空吊桥，这是准备在下雨时涨水后来往通过的。总之，新驻地的自然环境是非常美丽的。现在我自己住了一个石洞子，在石洞里要拐弯的地方用木架架起了一间小屋，都用木板钉了，还用旧报纸糊了，有窗子也有门子，里面有我的睡铺和办公桌，木板墙上贴着好几张祖国慰劳的美丽的年画。当屋子刚弄好时，陈玉田同志看了说，真是漂亮他妈不给漂亮娶媳妇儿，漂亮极了。花，我把我这屋的门口寄给你看看吧。花，怎么样，这是我坐在桌子前面面对屋子的门口画的，床铺在我的后边，你也知道我不会画，你不要笑话我。花，亲爱的，给你寄三张小相片，这是我们最近照的，是让朝鲜老乡给洗的，其中两个人站在吊桥上的，你猜是我和谁？别往下看，先看相片，猜着了吗？还是我告诉你吧，和我一块站着的小个子是陈玉田同志，他来我们团任实习副团长的事儿，记得上次去信已经告诉你了。另外还有三张底板没有洗出，也给你寄去，你洗吧，洗了以后也给我寄几张来吧，每片寄几张来，明白不？前些日子我给妈妈寄去了30万人民币。说起来也奇怪，我给妈妈写信总觉得没有什么话写，如上次吧，写了寄钱的事儿以后，觉得再也没有什么可写的了，写了一个钟头才写了半页。你有这种感觉吗？话，时间不早了，就写到这里吧。望来信，吻你，亲爱的，你的亮，4月9号夜12时，于邹毅里。 好，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一个战地情书，确实内容非常的丰富啊。那这个信中提到的花和写这个信的亮呢，都是什么人呢？这封信里其实提到了抗美援朝，这应该是抗美援朝战争当中一个志愿军战士的很普遍的生活啊。那我们的这样的一封信到底有着怎样的背景故事呢？由张馆长来简单的说一说。 这个写信人叫写的是你的亮，其实他的全名叫宋云亮 啊。 宋云亮是一位老八路啊，37年参加革命，38年入党，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都上过的，后来在八路军啊、晋冀鲁豫这个野战军啊都干过，后来这个到了朝鲜。他一直是炮兵指挥员，后来成长为炮兵指挥员。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在朝鲜抗美援朝战争，当时是一个炮团的团长，炮兵团的团长，华北，属于华北野战军。这个收信人呢是他的，这个写信的时候已经是妻子了啊，叫小名叫玉花啊，其实大名全名叫胡玉华。这个收信人现在当然是一个老太太了，已经年近九旬， 现在还在西安市生活健在。 嗯， 但是写信人呢已经很不幸，1977年 啊， 得病去世了。他俩之间的这个情书啊，其实在这之前还有，就是结婚之前他们就通信了。他俩的相识非常具有传奇色彩。 哦， 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因为胡玉华的家乡是在河北保定一带，当时这个解放军，这个宋云亮所在的解放军部队在那打仗，和国民党部队打仗的时候呢，有一次就是宋云亮受伤了， 嗯， 受伤了，他的这个躲进这个在战场上，这个就是老百姓都这个帮助解放军啊，之前嘛，看到一个受伤的解放军，当时连长嘛，这个宋云亮是连长，指挥员就把他就救下来了，救下来帮他包扎呀。这个两个人还，我后来采访这个胡玉华老人，胡玉华老人他两个人还一起躲到了这个旁边的这个麦秸垛，那个秸秆垛里边，因为当时战场上还有残敌，躲了很长时间，等敌人走了以后，他们才出来。 哦， 就是然后把这个胡玉华和他母亲就两个人就把这个宋云亮这个受伤的这个解放军啊，这个连长就救回家去了。给他包扎伤口啊，养伤，这样就建立了感情了嘛。 啊， 所以这个伤好了以后归队了，后来他就给他写信。当时胡玉华还是一个15、16岁的一个中学生，啊，中学生，这样就对这个比他大好几岁的这个解放军啊，就很有好感，但是没有想着会搞对象。 嗯， 啊，但是这个过了几年两年，可能这个因为年龄增大吧，这个宋云亮这个他就提出了这个。就给他做朋友嘛，交朋友，恋爱这种，因为他们慢慢的就也是通信，一直在通信，所以他们保留下来很多的都是战地的家书。 哦，那确实是， 确实战地的情书，都是战场上。哎，除了这个我们现场展示的这个两封以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几封，包括比如说这个我举例的有一个1封49年，1月份，北平和平解放的时候。当时宋云亮驻扎在昌平，他是炮兵部队嘛，也是配合这个部队这个和平接管北京，然后接管之后，咱们解放军进城之后，他第一批进城参观的，然后到了北京这个六国饭店，就给胡玉华当时未婚妻呢还没结婚写了一封信，啊，非常有意思， 啊， 对他们之间的故事很感人的。 好，那确实是值得我们去领略一下，这次展览当中已经是有两个非常代表性的战地家书供我们去观看了。那这时候我也很想就是问一下我们的刘主任，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种家书，这个家书呢主要是我们这一次的家风展的一个承载，一个这个标志。那么在这一次的家风展的脉络能不能让刘主任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因为就是不只要有家书的特点，咱们还要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去看一看都展出了什么，有怎样的一个观看的模式呢？ 这次展览呢就是整个是从家教和家风这三个大的板块呢来对整个展览主题进行一个阐述，然后每一个板块呢又包括了几个单元。你像第一部分呢就是家的这一部分呢包括了那个爱的摇篮，也就是夫妻之爱啊，然后第二单元是生命的起点，也就是夫妻之爱，然后到后面是有了新生命，然后第三单元呢是力量的源泉，也就是成立了这样一个家庭之后，家庭的家的这种爱给家庭成员的这种滋润和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源泉。 嗯， 然后第二部分家教呢是分别从三个方面，一个是修身立德，一个是居家处事，也就是为人处事吧。第三个呢是建功立业，从这三个单元来完整的来阐述这个家教的这个板块。第三个板块呢是家风。家风呢是包括了六个方面。第一单元呢是亲亲为大。第二单元是亲人善邻。第三单元呢是恭崇为志。第四单元是俭以养德。第五单元呢是文脉相承，第六单元呢是爱国爱家，啊，基本就是这样一个大的三个板块。 嗯，能听到其中细分了很多的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单元。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有最感兴趣的，也可以好好的来梳理一下，看看我们把观看的重点放在哪里。 那这个展览上其实看到了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家风，有的家风其实是浓缩成一两句话的，那有的呢这个家风啊是言传身教，融入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现在看来呢也是融入在这个点滴当中的。比方说有一对夫妻啊，在这次展品上也能看到他们的家书是姚新炳和王胜世，这次展览上有很多他们的书信，对吧？ 对的，因为这次刚才您提到的这两位是南通大学的教授姚新炳和他的夫人王胜世，两位都是老师。这个姚教授是大学老师，王老师呢是中学老师。他们这次这个特点是什么呢？他们培养了两个非常出色的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用什么培养孩子呢？就是最大的感受就用书信。他们在家人之间四个人互通书信，因为孩子在外地上学嘛，上大学，这个就夫妻之间，然后和孩子之间，四个人都充分发挥了这个书信家书的这个功能交流。在有什么话，比如孩子给爸爸讲，给妈妈讲啊，有爸爸妈妈有什么话给儿子和女儿讲，都在书信里面得到充分的这种表达。因为可能有些话我们在一个家庭里边亲人之间当面可能不好说，那当面有些话确实真是这讲不出来，尤其现在社会这个有的孩子就是不像原来这个啊，有尤其独生子女家庭啊，这个绝对和父母交流起来很困难。那么怎么交流啊？哎，这个书信非常好的一个手段。 好， 所以他们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手段。我们现场展示了他们有装订好的，有十几大，有好几本，有上千封啊。非常值得一看。 确实是让我们充满了兴趣啊。那我们也是赶紧来先睹为快，来听一听啊其中的一封。 而为人处事过于拘谨，如果再这样下去就不合潮流了。和同学相处要随和一点，开放一点，大度一点，是红花是绿叶都能容纳得了。要充满朝气，无数事实告诉我们，热爱别人的人自己才能得到热爱，冷落别人的人最后被别人冷落。而病了两个多月，感情变得脆弱了，你周围有些同学是不拘小节的，而和他们是同龄人，应当比我更了解他们，比我更能原谅他们才是。妈妈给远，1992年5月13日。与同学相处，与任何人相处，都要宽厚待人，胸怀要豁达宽广，能容纳别人的缺点。生活是多彩的，人的性格也是丰富的，爱红花也要爱绿叶。女同学之间叽叽喳喳，今天张家长，明天李家短，是小市民习气，不可取。我的女儿当然不会这样。还有刚和别人接触，不要过早给人下结论，处长了才能全面了解，这也是一种修养。妈妈给方，1992年10月14日。 家风中的中国文化，中华世纪坛传统文化季就要拉开帷幕了，而传统文化季的魂就是中华家风文化主题系列展。所谓20世纪三大家书，即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梁启超家书。梁启超家书是梁启超写给自己子女书信的一部合集，体现了梁启超独特的教子良方，他们个个成才，这和梁启超对他们的教育培养有着密切的关系。九人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梁启超把思成、思永、思中、思庄送到国外学习，这期间任公与子女有密切的书信来往。当时思顺与丈夫周希哲住在加拿大，思庄随姐在家，因此任公的信多先寄到思顺处，再由子女传阅。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 哎，好的，第三道题的答案是 A 啊。刚才呢，我们在播放的时候呢，我们的刘主任已经选好了第一百位啊。第三道题，他选择了第一百位答对的朋友是幸运听众，叫朱英梅。那恭喜这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编辑超会和您联系。那把传统文化融入家风传承，用家风传承弘扬传统文化，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正能量的循环。那么希望下周起呢，大家就可以走进世纪坛，让传统文化共同的激励人、塑造人、培养。人也是感谢二位今天的到来，谢谢。那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责任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 随着生活节奏增快，压力增大，不少家庭会在吃上面下足功夫，以保证身体能够抵御气温骤降的侵袭。而高蛋白低脂肪的海参成为了养生食谱的选择。 要吃还是要吃野生海参？ 那野生海参呢，在海里自然繁殖发育，生长过程当中经过了大自然的优胜劣汰，自己觅食，在海底跟敌人周旋获得生存，存活下来的都是质量好的，营养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海参。抢购时间给您甄选的鲜芋仙野生海参，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今天新年回馈，订购一盒送两盒，华到每盒只要660块钱。 是的，等于说呢，三盒原价是5997，今天呢比市面上便宜了3998块钱。而且此刻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我们还要再送海参焖烧泡发杯一只，划算到吃一次只要10几块钱，机会难得，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尝试海参的朋友都知道，海参呢拥有悠久的历史，同人参、燕窝、鱼翅齐名。海参是非常珍贵的食品，以前我们吃啊可能都是在星级酒店，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海参逐渐进入了百姓餐桌。 一点没错，鲜芋仙的野生海参在抢购时间也一直是销量明星，三盒的原价是5997，今天呢立降了3998块钱， 是 只要1999。一盒是40头，三盒大概就是120多头，隔两天吃一头的话呢，至少可以吃上一年的时间。那划算呢，每头啊只要15块钱，真的就是叫吃鱼钱吃海参了。 对， 而且今天我们还再送海参泡发杯，24小时无需插电，零基础零失误的泡发，海参美味尽在掌握。 线上还有朋友问到人群方面，跟您解释一下，海参是没有限制的，都可以来吃海参。 我们也要跟您保证一下，确保呢都是野生进口的海参，可以提供相关的海关报关单。今天呢确实啊，只要一件大衣钱就可以带回家一盒纯进口的野生海参了。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4007106108 4007106108。你我都在感叹说钱越来越不经花了，菜价越来越贵了，可是呢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情况下，我们的营养确实需要得到保证啊。今天呢15块钱吃海底人参的机会您千万不要错过了， 是 4007106108 4007106108。留下最后一点时间给您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近日，记者从北京市农业局了解到，北京市已经连续13年将食品安全列为为民办的重要实施之一，先后启动了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体系建设工程和北京市食品放心工程，并成为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行动计划的首批试点省市。请听记者高歌的报道。 近年来，北京市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预防、干预和应急能力，借助2013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规范年、2014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强化年、2015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年、2016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化年、2017年农产品质量安全创建提升年等主题年的形式，强化推进了各项农产品质量安全措施，确保市民舌尖上的安全与农业产业健康稳定发展。